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情趣酒店。的电动圆床会有错啊？ 之电动圆床篇 啊，电动圆床篇。 喂，其实电动圆床呢样嘢咧，喺我哋嘅香港嘅 九龙塘 吓、啊，都应该七八十年代尾都已经开始出现噶啦。有乜咁新奇咧？ 嗱，其实我唔系未玩过电动圆床 ，OK？ 嗱，或者讲少少啦，其实以前我哋即系我唔知啊，我哋听翻啲前辈， 你问我都知 啦。嗱，佢 你问阿空少都知。 嗱，有啲叫咩咧？电动圆床啊，梗有 水床啊， 水床啦，嗰啲有啲叫贵少少嘅叫咩啊？合欢椅啦。啊，咁其實嗰啲都 合歡椅係近呢十年啫，電動圓床同埋水床就嗰陣時 係啦，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咧就已經出現嘅啦，所以我覺得唔係啲咩特別。 即係唔講電動圓床，之後講下計講下水床，我試過水床，水床咧其實好慳力嘅，因為你插嗰條女一下咧，咁咧佢啲水咧真係有水噶嘛，佢係會反彈翻嚟。会再帮你做一下，即系佢连佢一个波动 用作浪咁咯。 啊，佢咧可能你插佢一下，跟住佢回弹嗰两，其实系唔止一下， 即系一下等于两下咯。 唔止两下，可能系两下三下，但系呢力就越嚟越细咁解啫。 系、 啊、即系其实某程度几悭力嘅。咁、啊、你话 即系啱你咯，其实。 啊、你话我，你知我，你知我狠狠地啦，每一下。俾一下，其实我会好啱嘅，真系。但系呢近呢几年就未玩过水床啦、啊，水床以前玩过，咁以前系咪 喺香港定喺大陆啊？ 喺大陆，喺香港玩过，喺大陆未玩过水床 ，OK 但我知道，有嘅，我知道有啊，喺广州有嘅、 嗯， 有机会同阿上三妹睇下去唔去到 ，OK， 或者食文化节 book 间水床玩啦 ，OK， 咁、嗯、我知嘅吓、啊，电动圆床咧，我好靓仔都唔好话，你都唔好同我讲呢、這个九龙塘啊。 啊！ 湾仔大东酒店 啊， 执咗九啊几年啦。 啊， 即系大东酒店有两间，一间喺九龙城， 啊， 一间喺湾仔， 啊， 铜锣湾。O K， 维园附近。咁啊，呢两间都有电动原创嘅，我亦都玩过，但系唔好意思啊，我那也许我当时年纪小啊，廿零岁仔， 驾驭唔到张床。 唔知道有咩好处同埋点样玩法啊？ 咯，就知佢喐， 基本上系嘥咗装原床。 系 ，OK， 好啦，即系时移世易， 你唔可以叫 keep up 嚟试一次俾你睇。 系咯，冇可能噶嘛，系咪先？同我自己条女嗰阵，即系同我条女电动原床，真吓几个过瘾、啊，不如识捻咗佢，屌你老母柒柒！喂，真系咁捻样噶咋？即系我第一次电动原床同我。初恋女朋友啊，我计喺大东酒店。 仲初恋嘅 初恋啦，嗰日初恋啦。 贵唔贵咧？嗰阵时如果即系 嗰时候好似系都要喂嗰时候都唔平噶，嗰时候都要成三嚿水时租噶 吓、 啊，好似唔知两个钟定四个钟，唔记得咗咯。 三嚿水时钟啊， 系啊， 时钟讲紧维多利亚好似都系四嚿零嘅啫嘛，好似听讲。 咁我上次喺呢个呢个咩啊呢个。旺角跳舞， 嗯 啊，咁去咗翡翠城跳舞，咁喺翡翠城楼上唔定楼下嗰间所谓湿鸠酒店，都系四嚿水，咁都有张圆床俾你啊，不过就唔系电动啫嘛， 人动咯， 人动啫嘛，都喂嗰间酒店好都几市正嘅湿鸠酒店都几市正啊，有浴缸啊，不过你唔浸咁解啫嘛， 系唔浸啦，黐紧线，都冇几个人浸过 啊，咁 OK 噶咁样，咁呢次玩电动圆床，即系好奇怪，喂牛，佢成日酒店咪成日都介绍，我点解你唔讲？你唔好意思啊，我真系第一次，今次先知原来我分开啲嗰张床。系电动床嚟嘅啫，从来未发现过。点解我会发现到 ？OK， 咁好多问题同埋好多问号啦。 OK， 嗱，我想问咧，嗱，插一插嘴先，你依间房租几多钱咧？ 四嚿水， 哦，都系四嚿水人仔。 啊，过夜嘅。 OK， 过夜嘅。 啊 ，OK， 咁唔贵。 我咪成日讲开嗰间啫嘛。 啊 ，OK， 啊，红桂路嗰间啫嘛。 啊 啊， 咁即係點樣呢？事完就係嗰日啱啱剝完件老闆茄啦，係嘛？啊，即係嗰件老闆茄啦，叫做啊，即係都會做飯盒嘅，做住兩個月先啦。啊，嗰兩個月真係急到奶啊，冇辦法啊，即係老闆茄都要搞住先啦，2000蚊啊，貴啊貴啲，冇計啦，仲要可能俾啲禮物啊，俾啲，我有噶，我係不斷咧，依幾日咧，即係呢排咧，嗰啲。佢貼佢喺微信貼嗰啲呢咩嘢兩個半就好朋友啊三個八就好姊妹啊乜唔知幾多錢就乜乜咁八個八呢就係好炮友啊咁咁好咩友呢 咁你俾八個八啦 我全部俾八個八㗎、啊、我成日俾㗎、啊、我真係呢、這個即係自己節目其實我已經係十幾日啦十幾日同呢個女冇十幾日添 冇十一日到囉。 十一日到囉、啊。我已經俾咗成嚿水佢㗎啦。 係。 即係八個八咁俾啦。 唔計嗰一嚿水。 唔計嗰嚿水。係。咁唔計有啲兩個半啊520啊5.2啊咁嗰啲我俾好多㗎啦。 唔係5205.2。 即係俾好多我而家俾成嚿水㗎啦。啲事。咁佢問真佢唔係佢貼真我都俾嘅。因為喺度溝通緊。即係佢就諗住哇過年救命啊話聲你聽。我就留喺微信同佢講我話喂我到時送啲禮物俾你而家下次出嚟。咁、樣。咁我已經傾緊。但呢次唔係約佢。因為呢次呢就啱啱屌緊完佢嘅其實。 係、 啊。星期六屌緊完佢。咁星期日。咁你知啦即係又飲神山苦㗎嘛。 係。 嗰啲苦味呢、啊、即係苦味真係好撚。即係所以苦味腳呢係零食勁㗎。 叫你人哋嚟大姨媽你嚟老虎囉、 啊。即係啲藥力即係未散成日心思思想吊喺想吊喺想吊喺。咁咁啱阿東麗亞係咪 阿童麗亞。 童麗亞。咁其實呢就講個故事啦。童麗亞一路呢其實喺我微信有傾偈嘅。o k a咁呢佢一路都叫我下次嚟搵佢嘅。咁、我話要診過一次我點會再診啫。 浪子嚟㗎嘛。 你再診我就一定要喺出面診㗎啦。出面診㗎啦。咁所以我冇搵阿童麗亞嘅一路都話我都唔俾佢知我嚟㗎。係呢一次呢因為我冇女。一路係咁睇到喺成間場睇睇好見到都冇女。我先嗌阿童麗亞過嚟。但佢啱啱佢自己又台錯啦咁、跟住先至揀咗呢件老闆茄啫咁其實我就喺我喺同阿同你阿我點講呢嘩係呀唔好意思呀因為呢次唔係空少訂房 啊 空少呢次冇跟㗎嘛 係 呀唔係空少訂房就我訂房呢次係我訂房所以呢我唔記得呢嗌留定你我淨記得幫我朋友留定阿 Suki 唔好意思咁樣咁當然啦呢啲咁鳩噏嘢呢我唔知佢信唔信啦。 佢梗唔信啦。 佢梗唔信啦咁我亦都循例咁鳩噏啫話如果因為佢嚟嘅時候呢佢嚟哼杯嘅時候呢我就話如果得嘅話啦如果得嘅話我話如果得嘅話不如聽日你過嚟深圳啦好冇咁樣。 過嚟羅湖。 啊過嚟羅湖啦咁樣。咁佢話佢點回我都唔好記得因為已經好 一段了。佢抗唔抗拒過去羅湖呢 一陣間埋你聽。 好啊 ,ok? 繼續啦。 咁好啦第二朝我診咗件老鷹頸 ,ok? 診完老鷹頸咁跟住咁搭車啦搭車返去福田我哋習慣就同成班朋友就喺福田飲茶㗎嘛咁就先喺車度就聽咗阿朗尼嗰個報告。OK? 即係上一集嗰個啦。 係啦上一集嗰個報告啦。咁跟住呢去到茶樓啦。咁樣我又諗啊點呢即係而家通常呢我就係兩個方法嘅。而家我嚟到咗深圳呢我就會咁樣啦。一係就住搵間口岸嘅七天酒店。就瞓喺嗰度。就睇下博下有冇附近的人。 係。 順便睇場戲。 係。 OK? 一係就約飯盒。約飯盒就去情趣酒店啦或者維也納。咁本來呢就諗住如果冇咗阿東同你亞。 係 同你亞呢我就諗住搵下上生妹。但上生妹呢我上個禮拜我已經約咗啦。 係。 診咗啦喂唔好診咁密好冇。 係。 咁樣我喺食飯，我飲茶嘅時候大概係飲茶嘅時候大概兩點鐘到啦。咁、 嗯、 我就微信佢啦，我話起唔係佢微信我先啊，最好就我話你走啦，我話走咗啦，你我話咁啊，我咁啊微信嘅內容啦，你走咗啦，我走咗啦，咁你琴晚點樣啊咁樣，我話冇啊，琴晚咪12點零鐘我哋都走啦，因為佢應承咗啊，話過嚟同我哋飲酒嘅，走嗰陣食宵夜嘅啊，咁啊當然啦，我估佢 最後都走唔甩啦， 唔係我估佢嗰晚梗係上房啦，佢唔會唔上房噶，成個明星咁 ，OK 啊，咁樣即係點樣咧？因為我哋有個網友係帶阿傻班仔嚟嗰個網友咧。都话我嗰件唔错㗎。 嗯。 ok, 咁你可想而知啦。啊唔係定係啊边一次呢我又唔知总之有一个网友都话同你唔错㗎。唔係台湾仔嗰次。 同你啊本身系唔错。 唔係啊入嚟哼杯就啊台湾仔个朋友即係。即係我哋网友嚟㗎都话同你唔错㗎。ok? 咁啊咁啊倾倾㗎喎。喂我话你不如过嚟罗湖啦今晚食我有咁留言㗎今晚吃饭睇戏过夜过嚟啊，跟住佢喺度倾咁远，我话你我同佢话你唔系谂住要我从沙井嚟到福田 再翻翻沙井， 又去沙井啊嘛，我都好辛苦 啊。 咁啦，我话咁啦，我找一间漂亮嘅酒店 啊， 同你咩啦， 同你搏嘢啦， 系啦，咁找一间漂亮嘅酒店啦，好好瞓一晚啦。跟住我咁啊，即系过夜啦。当然 唔到 一炮。佢可能諗住係喂你過嚟 one night stand 你約炮啊。即係好多女仔其實好多女仔都咁諗 嘅。 喂你就算你佢唔知你會俾錢㗎、 啊。 你約佢出嚟其實一個好漫長嘅心理戰爭嚟嘅你同佢嘅拉鋸嚟嘅。嗰條女成日話佢會覺得你一系开唔开？你唔会开明价咁样，我成个。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去嗰度就光明正大啊嘛，你出咗嚟之后咧，冇公司嘅庇护之后咧、嗯，某程度上你话约炮，仲约到罗湖，嗱、嗯、听啲讲，我屌你啦，光头佬！ 我点知你知定留嘅啫？系咪先？当然我哋个道行，我哋个道好好嘅，我哋个道好嘅。但系我好，其实好多次噶啦，我约好多次，好似女咧，我都基本上要讲明，我俾钱你噶，我俾翻足你，再加埋车费， 俾家用。 其实最后我都要咁讲基本上每一次都系嘅，即系每次都系，你知道我哋出嚟玩， 大佬唔通同你搏啊？ 唔好讲到咁白啦、啊，我实俾，我其实我系留，我系呢段系写定噶啦、 啊。 我想星期一约你，星期一嗰度我到时改啦、 啊、 我写定喺个电话簿度嘅。啊、我想星期一约你食饭睇戏喺罗湖食饭睇戏过夜你意下如何咁样㗎我写定咗每次我都急人飞。OK, 到时改系改星期一啊星期二 啊星期日啊咁样㗎啫唔使改名都系我嚟㗎嘛。咁、啊、样我成日咁样即系但系啲女成日回复咗就话考虑下咁样我跟住最后都要讲到我会俾佢可能佢都会问嘅车费系咪你俾我又醒目啦呢个时间唔止车费 仲有家用、 okay? 啊我还要过夜我都俾嘅我话过夜我亦都会付、 啊、 我讲到呢样嘅咧系九成女肯出嚟嘅、啊、但我唔讲个过夜都会付咧佢哋系唔 梗系啦 佢梗系同拉锯紧嘅 大佬你咪唔厌早啊 你要最后你都要讲呢句即系但我唔想嗰啲点解我唔想讲呢句咧？不過講咗呢句我都唔似拍拖嘛。 啊、 你知道我又係買係我係買假羅曼啊。ok, 假拍拖。 好似係十九八十後咁可能就真係約炮就冇問題。 佢又梗得啦因為佢靚仔嘛。啊好咁我咪傾。咁我就話得啦車費我照俾過夜我照付。 嗯。 咁佢就講好咁佢話好咁我瞓一陣間就出嚟啦。 啊 佢咁講因為當時呢我同班網友呢喺度飲緊茶㗎、 啊。 搞掂我都話搞掂我即刻就 訂酒店。 訂酒店啦你知㗎手機 apps 真係幾撚方便㗎。 再訂埋戲飛。 啊即刻就訂酒店跟住睇下有咩戲睇。 啊睇湄公河啊 嗯 睇湄公河啊 啊，系啊，系啊， 系啊，估到啦。 唔知啊， 咪睇湄公河，一系睇惊心坡啊。 惊心坡， 惊天判惊心坡，咪一刘青云。 早啦，睇咗。 系咯，咁你睇湄公河，咁睇咩啊？冇睇雀迹添啊？ 系咩？冇啦， 闷捻到扑街啊！话俾你听。 咁安心月六月咧？ 嗰、那個我未睇過 ，OK， 但係影評都 OK 嘅。 係都唔好講呢啲咁啊，咪講戲嘅時間 ，OK。咁啊，我就上網睇咗睇酒店啦，咁啊揾又揾翻嗰間啦。我又唔咁啊，我飲完茶啦，咁平拎白男坐 的士去攞房。 的士唔係我有我係嗰度 滴啦， 我滴滴都唔使啊，我有我就係坐呢個地鐵 啊 去金光華 啊。 金光华由金光华转的士去， 点解要咁做呢？ 如果我由福田直接去呢，五六十蚊到啦， 唔使 要， 你睇你行边度咯。 要红桂路要，一定要，我搭过， 啊， 就算滴滴都要，滴滴都起码50蚊。 我哋继续啦。 但如果譬如我咁样平咧，我就3蚊地铁啫嘛， 啊， 都唔跳标， 啊， 20蚊啦。如果系我金光华去， 平一半咯， 啊，咁啊，我又前院咁樣啦，平好多啦，平一半啦，係咪先？又唔係又有時間訂好酒店，又 買套情趣內衣囉。 咁，我即刻咁搞掂晒啦，咁我又去到酒店啦。咁家庭好酒店呢就畀返咁斑馬房我喎。咁，我以前節目講過啦，咁無謂講 有隻斑馬裏面㗎嘛。 有斑馬喺度㗎嘛。咁因為我四點鐘未夠我就已經去到酒店啦。OK？咁嗰件女就其實我約咗佢六點鐘，因為佢都要話梳洗下，快陣間咁 OK 啦。我叫佢六點鐘嚟，因為我就揸碌去辣莊食嘢。嗱，辣莊我而家有時間可以講下。 OK 嘅， 咁跟住就冇嘢做啦，咁樣喺酒店。咁我無啦見到，咦係喎，因為有個遙控器，個遙控器好簡單嘅啫， 又唔係好似電視嗰啲咁。 好就佢冇電視咁樣多掣嘅。 係啦， 因為好簡單。喺 摆喺边度噶？嗰个遥控器摆喺床边。 摆喺床边 啊！ 又好似嗰啲，好似有个座咁样 啊！ 啲手机嗰啲我哋摆手机座啊咩座？咁啱啱有个遥控器，我平时见到啊，但系我一路都冇攞佢出嚟。 以为佢系电视喎。 我以为呢啲唔系冷气 啊， 就系 电视啦。 咁因为咧，嗰间情趣酒店咧，佢个冷气咧系液晶体。咁嘅， 我知道，即系面板嗰只咯， 系面板嗰只嚟。咁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多个遥控器唔出奇啊。咁今次又唔系啦，咁我成个遥控器攞咗出嚟，因为有时间啊嘛，系啊，有个加速、开、关、加速、减速， 得意喎。 咁个我试下揿开关啦，开关冇嘢啦，开关啫，开咗嘅啫。跟住我试下揿加速，屌你老母喐，屌你 撞鬼咯！ 我屌你咯，咩？我去咁捻多次呢间酒店，原来奉我原床99%都有，因为佢有啲方床啊，系佢有啲四乘八嘅，即系咩六 king size 嗰啲咯 ，king size 嗰啲应该系冇唔系原床，唔系电动嘅 啊！ 哇，屌你老母，有呢样嘢噶！我真係完全唔實知咁我咁樣諗啊，咁我諗到我知點玩啦，因為我試下撳一個加速 啊， 嘩嗰張床真係屌你囉，咪個 喐 個頻率真係好撚大，咁我知道點樣玩啦 ,ok, 即係同我之後，因為我以前有嗰個咁嘅經驗㗎嘛， 即係依家就因為儲咁多年經驗知點玩啦， 即係以前有一個經驗我係 玩原床㗎嘛， 即係玩個原床震過，但我都唔過就熄撚咗佢，因為嗰時候呢仲係都唔係遙控嘅，但係而家呢一次係遙控嘅，係咁就正啦，即係即刻就 stand by 啦，將啲 condom 啊就塞喺個枕頭底啦，將個 condom 唔係將個遙控器都塞埋喺個枕頭底啦， 佢無線呀， 無線呀， 哇！ 哇！真係好撚先進啊！以前我呢個係有線啫嘛，仲要即係屌喺嗰陣，你要 掹翻條線啊，撳嗰個掣啊， 撳咗佢出嚟，仲要翻嚟先屌噶嘛，我戇鳩啊嘛！而家冇線係好啦，好多嘅更加因為而家識玩，經驗好啲，加上神山虎硬啲，你係可以玩得好多好多樣嘢嘅。好啦，咁啊到件女六點零鐘咧，因為約咗阿碌八點鐘喺辣莊食嘢嘅 ，OK。咁跟住我大件女，咁我係想俾件女呢感受一下間酒店嘅。即係呢啲咁女呢其實逢係女都係咁嘅。未去過啲酒店去過 佢覺得好好有趣， 嗯， 好有趣。但你唔使即刻屌佢嘅， 嗯。 咁啊，嗰件女就會覺得，哇！呢間房正喎、啊，正喎、啊，正喎、啊，就成晚諗住喺間房好好玩，好開心嘅啦。一間房好，因為特別 遊樂場咁咯。 係啦，佢會咁樣噶嘛。好啦，跟住我嗌上嚟，其實唔係幫嘢住嘅，你去洗手間啦、 啊。 你坐咗咁耐車，幾、 啊、 有風度，又可以扮下風度喎、 啊 啊。跟住話得啦，夠時間啦。跟住可能又攬攬石石啦，但唔搏嘅，係唔搏佢，係唔搏佢，咁啊攬攬石石。咁跟住就話，哎呀，夠時間啦，我哋要去食飯啦。咁啊，去咗辣庄啦。咁等啊，等位。咁啊，八点半等到九点钟到啦。咁啊，我日日同埋阿碌一齐嘅。嗱，咁阿碌都过咗嚟食一齐食嘢嘅。咁食捻完啦，咁啊睇鼻公啊，行动啦。睇完，大概系十点钟到啦。 啊， 咁啊，跟住飞翻去酒店啦。 啊， 咁啊，当然首先唔使讲 啊。 抱抱局有翻先， 啊， 玩啲氣氛先， 啊， 咁一如過往啦，都係咁玩法㗎啦，條女都覺得誒幾開心，我而家我點樣講咧？我同啲女講，你覺唔覺得你自己好似電影裏邊嘅女主角 啊？ 咁佢女仔佢好開心，你咁樣講，你自然即係。外主角喎、啊，女主角添、啊，電影裏邊嘅， 係啊，愛情武俠片、啊，愛情動作片嗰啲女主角啊。 啊！嗰啲淫戰不能語 啊！放套 A V 俾你睇啊！ 睇、 啊、 過未啊？ 睇下蒼井老師啊！ 咁、啊、樣咁佢一直氹緊佢，好開心。咁跟住梗係幫佢按下摩啊！當然嗰個 電動原狀， 電動原狀佢唔知係電動原狀啦，佢唔知會震啦。好啦，咁跟住唔再講啦，嗰啲侮辱嗰啲過程唔再講啦，因為講咗幾集啦。 啊， 講翻個咩啦？跟住沖水，沖完水咁啊，梗係。唞下先啦，跟住如常做，唔使咁急噶，佢、 啊、 都唔会走。 系啊， 吓咁跟住咪睇下电视咯， 啊、 打下膊头咯，扎扎波咯，石石咯，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差唔多硬啦，大袋啦，系咪先？首先将件女移咗去 中间 冇错啦。因为如果你移件女唔喺中间咧， 你用唔到佢， 你用唔到嗰、那个。嗰個 上下浮動嘅功能 嗰度嘅，移到中間先 啊， 跟住咪梗係納入啦。 係啊， 嗱，記住啊，第一次就我喺上邊， 係 我哋無謂咁樣大鑊啊，係 啊， 無謂咁樣殘忍啊，係咪先？我第二次唔係架車嚟啊，咁跟住做下頭就撳咗個 嚇撚死佢， 萬足。佢又覺得好撚過癮喎。哎呀，你我唔使喐啦，咪喐緊啊嘛。你好即系嘅意思系好狡猾啦，好狡猾啦，你唔使喐，唔使用力，做，咁其实一招过，冇转其他花式啦， 因为有张床喺度嘛， 系啊，冇谓咁嘢识啊，一时散咗， 系啊， 整完 OK， 系好开心，好正，好正，咁你就唔使用力啊，唔使点用力，加上神山虎用眼，咁跟住差唔多，因为我一路教慢足嘅啫，慢足系。慢足咧系适合男上女下 啊， 因为一下一下嘛 啊， 唔使快冇人用嘅。讲真，如果你快速冇人用嘅 ，OK 啊，女上男下就要快速 ，OK 一阵间话你听啊，嗰种仲捻正话先听。好啦，咁诊完之后 OK 啦，好舒服啦，射紧晒精 ，OK 咁啊，梗系 冲凉啦， 嗰啲叽里呱啦啦，又唞唞啦 啊， 你知神山虎噶啦 啊 ，call 就嚟噶啦嘛 啊， 系咪先？你唔 call 佢唔嚟噶嘛 啊， 咁大概可能。两点零钟到啦， 嗯， 咁瞓下，我伸只手埋去 就抄下佢， 抄下佢咁样，醒喎， 啊， 醒喎，咁咪系咁捽佢块嘢啦，唔使讲啦，系先， 啊， 咁跟住咧就到我， 啊， 将我自己移去 中间， 冇错啦，移去中间，跟住我叫佢坐上嚟啦，咁嗰条女知喎，佢知喎， 啊， 佢知道点， 佢配合你啦，要， 你配合我啦，咁样好乖咁。坐落嚟啦，咁坐落嚟嗰时候，我咪开慢速咯，慢速佢觉得冇嘢啊， 系啊， 啊跟住我敲佢亲亲下嗰阵，唔为事揿个快速，我屌你老母，操个快速，嗰个密度咧系慢速嘅三倍度咯， 吓、 啊，哇，屌你咯，咩你知？佢都佢即系阿佟丽雅，都系靓妹身形嚟嘅啫嘛， 吓、 啊，喂，好密啊， 吓、啊。 好密，好似剪蝦咁啊，好似只蝦咁，即系 啲蝦點樣啊？捉只山蝦，拎起佢嗰只佢咪係咁喺度發嘅。 嗰只腳啦。 啊，喺度發嘅，即係佢哋佢成隻蝦喺度發噶嘛。一個密度就好似咁樣樣啦。哇，頂唔順啊！阿同麗亞，喂，救又係講呢句救，唔知逢係女啲頂唔順咧，都嗌救嘅。啊，可能呢啲係。 佢系救命可能系， 跟住咧，佢就已经缩翻只脚，变成真正嘅嗰根坐莲啦。因为开头咧几根箭嘅我，佢屌屌下咧，开头就孤金坐莲啫。我跟住咧托起佢个 啰柚， 唔系托起佢个大髀啊，膝头哥，变成 M 字咁啊， 系啊， 啊嘅，跟住 M 字咁样照佢照插，我先至加速啊，咁佢插得更加入啊，话声你听。啊！佢真系即刻就顶唔顺，啊！即刻，好，即刻跪翻喺度，哇！佢条几充满男人，吓、啊！喂，仲过瘾喎，仲过瘾喎！你譬如顶唔顺，顶唔顺，你唔冇啊勉强佢啊，咁你就顺手起身做翻个男对坐咯，啊！对坐咁咁当然，佢遥控器喺手度边啦，咁咪熄翻个慢速咯，啊！跟住。对坐完之后，跟住原藏好处啊，全天候啊，跟住冚翻个内装张床度咪变翻男上女下咯，跟住又搞翻个慢，又试下得闲快速下，又慢速下，直至射精为止咯、 啊， 而且因为神山虎控制到、射几时射啊嘛，哇咁呢次系非常之正， 咁佢咧， 咁啊条女都好正啊，都好冧啊。好啦嘛， 饱晒系嘛， 饱佢一定饱啊！佢跟住第二要快瞓到，系瞓到人哋打电话嚟 退房， 我哋先走。通常咧，嗰啲呢啲女咧，好唔系啦。我试过有几个女仔咧，都系陪到我去，陪到十点钟佢就走噶啦。件女都系噶，即系当然有啲女唔系高妹唔系啦，有啲女会陪到你食一齐去食。饮咸食早餐嘅 下午茶嗰啲啦， 都下午茶啦，都十二点几啦。啊，但系呢次佢系瞓捻足，瞓到要吹先走，证明佢好啦，好瞓。即系点解好瞓咧？嗰餐饱啊嘛，虚脱啊嘛。即系坦白讲，佢都我 feel 到佢系谂住仲摸拎 Q 嘅。本来我都可以嘅。但系无奈。得翻十五分钟， 够啦。 去房神，我救神山虎唔够啊！神山虎根本就唔，你系可以十五分钟以上啊！我即系第三 Q 嘅话，其实我唔系唔得，但系第三 Q 嘅时间一定系温得长啊！咁无谓啊！我无谓，我唔中意人拍门嘅、 啊。 我费事啲，我又唔知嗰间程序仔会唔会拍门咧、 啊？ 唉、啊，咁、哎、啊算啦！我话唔得啦，唔搞啦！佢真系想搞噶，佢揽一揽我噶。啊，我话唔搞啦，唉、哎，屌你换衫。换身茶啊， 送你翻去啦， 食早餐啦咁样，咁啊换身茶食早餐咯，食完早餐，跟住咪佢 call 滴滴的士啊， 啊 滴滴的士翻去沙井咯，咁、 啊、 我咪翻香港咯，咁啊完成咗一次非常之美满，同埋知道电动原藏几好玩啦，喂系好玩我点样咧？我系想唔走，即刻 call 下上沙妹。 再嚟多 Q， 嚟星期一嚟多 Q， 但系奈何带嘅钱唔够 啊 ？OK， 佢亦都冇可能翻去香港揿咗钱再翻落嚟，我又唔系呢只 过关揿完再翻嚟、 啊，我又唔系呢只，我可以过关揿翻嚟嘅， 冇咁后揿咯，因为你屌两晚 啊，屌两晚啊嘛，咁唔系，我真系想屌埋第三晚，就系揾上三妹再嚟情趣酒店。佢、 啊、 又唔同啦，佢、 啊、 就狠狠地啦，可以咁撚耐，屌你！你仲諗住縮你老母啊？縮你黐線嘅，屌你老母嚟啦！仆街，我諗住咁啊，所以我可能節目出街嗰時候，我已經揾咗上三妹，去嗰度再診一次噶啦。到時俾份報告大家好 冇 ？OK， 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個台唔知呢一集唔知係新台定咩噶，未知噶，亦都可能等下啦，咁搞一定搞嘅网友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台继续等你哋，我又继续搞，咁神山虎你哋继续买， 最得你就 可能已经卖晒噶啦，咁、啊、如果你问咗只有，最紧要买嘢嘅时候咧，就同我讲有冇货，唔好即刻俾咗钱先至咩，即系你俾咗钱嘅时候， 喂，我冇火俾你啊，我好唔好意思，我会好唔开心噶个人。 过意唔去啊， 过意唔去啊，无谓咁样啦，啊，即系你冇饮唔关我事，但系我会好，但系我唔开心就关我自己嘅事 ，OK？ 系 咁啊，本来仲系一样嘅，理论上节目出街之后咧，之前咧，我已经去咗转马交嘅，啊，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可能会讲下马交嘅，或者讲下啲饭盒啦，未知，咁啊，希望有啲好嘅 feedback 啦，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应该十个八十后啦，啊，因为隔个礼拜啊嘛，个个都系做三日做三集啊嘛。 系啊， 咁啊，下个礼拜咩 topic 未知，咁啊，下个礼拜先算，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